加我一个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到夜间，本市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，白天光照比较好，扩散条件有利，空气清新，气温起伏不大，适宜大家户外活动。只是在冷空气的影响下，空气比较干燥，应注意及时补水润燥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，北转南风二三级间4级，最高气温19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听出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夜中的胡同，一棵老槐，两只寒鸦，几对残雪，半截房影，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，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。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，雪的清寒，走进了那些往事，走进了我的童年。回归市井，回归人间烟火，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。我爱北京的日子，我是北京的孩子。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，作者叶广芹，演播田洪涛。 为稳妥起见，下午福儿还是请来了凌翠轩的老郭，让行家帮着张眼。老郭的生意不错，为人也公道，在云南干了几年，就到北京来发展了。还是经营石头，有了自己的门面，也有了一帮熟识的顾客。没人再叫他老郭，都叫郭老板了。郭老板随着福儿来到拆迁废墟，孙子们正如大汉盼云霓一样的盼着，迎出老远，将大师拥到唱晚亭石头跟前儿。大家七嘴八舌，看见绿了，看见红了的，对大师一通猛说。郭老板不动声色，也不接大家的话茬儿，围着唱晚亭转了一圈又一圈，抽了3根干部递上去的黄鹤楼，还是不说话，把大家的心撩拨的呀，像猫抓一样难受。末了，郭老板扔了烟头，慢慢地说，石头是黑乌沙。又问，是从哪里弄来的？福尔说，中缅边境，大概是从那边运过来，正遇上打仗，就扔半道上了。 郭老板说，按说是出在老坑，可是如今老坑基本逃光了，连西瓜大的料也寻觅不到了，眼前这块石头出处有点含糊。福儿说，郭老板，您说的是现在，现在老坑没大石头了，可这块石头200多年前就蹲在我们家院里了，那时候连乾隆爷还没出世呢。郭老板说，哦，你这么说我再看看，要是老坑的黑乌纱里头或许还真有货。郭老板又围着唱碗亭转，用自带的更高级的电筒往里照，大家屏息等待，都知道这个行当的水太深，不敢轻易说话。又是三支烟，郭老板拍拍手上的土，摇摇头说，好像没戏，皮壳发灰，没有灵气，一般的石料罢了。福儿说，您再仔细看看，那上头有绿呢。郭老板说，有绿不假，那绿都是浮面上的，是苔痕，年深日久在园子里待着，面上不绿也得绿了。福尔说，那我明明看见了绿，绿就是翠，在云南跑了几年，我知道这个。女的说，要是一抛开里头满是绿翠，我先打十个镯子，十个项链全戴上，哇，我简直就不是我啦。郭老板说，要是满绿高翠，那您就发大发了，可那只是您的一厢情愿。干部说，依着您，这块石头它什么也不是。郭老板说，连串皮绿都算不上。干部问，什么是串皮绿啊？老板说，就是外表一层绿皮儿，内里是实打实的石头。大家一听都有些失望，感情折腾半天挖出块石头，还雇人，白花了工钱，那仨民工一个200呢。连串皮儿绿也算不上的唱晚亭，蹲在夕阳下一副破败的寒碜相儿，蓬头垢面，行粗色黑，让人哭笑不得。都觉着金家的老先祖一定是脑袋进了水，拿着后代的热情在开涮。一时怨声四起，大骂先祖，古朽人间骂未消，先祖大概自己也没想到，骂人的竟是自家的直系后代啊。郭老板说，也别泄气，大傻石头有大傻石头的用途。我的一个朋友最近在京郊房山盖了医院房，荒郊野地，托我弄块石头镇镇院子。我看这块就合适，傻大黑粗，没有形状，有股愣劲儿。没人言语。郭老板说，你们开个价，卖多卖少也是给他找个归宿，比扔这儿不管强。福儿毫不犹豫地张口道，3万。干部立即插嘴，少了，10万。女的说，40万。 拍卖会似的。唱婉婷在金家后人的嘴里一下飙升到了500万，人人都像打了兴奋剂。郭老板说，漫天要价，就地还钱，我出1000买了。福尔说，怎么1000？我们挖他就花了600。郭老板说，我是按废料石买的，我不要，它就作为建筑材料深埋在地基下头了，永远不得翻身，永远见不得日月之光。我买它是看它敦实厚重，深沉老旧，出自贵胄之家，还能起点镇宅作用。这块石头给你们谁，你们也不可能弄到家里去。女的说，1000块，您哄孙子呢。郭老板说，别以为1000少，买家出的可不是1000，他20000也打不住。首先得吊车吊，得大卡车拉，拉到10公里的房山去，再加上安装费，你们说说得多少钱呢？干部说，石头是个文物，上头还有唱婉婷3个字呢。郭老板说，这个我懂，乾隆朝以前的叫文物，连出口都被限制，乾隆以后的不在此列，属于艺术品。您家这个唱婉婷下头有款儿，是光绪年刻的，光绪年的东西就跟这石头一样，什么也不是。再说唱婉婷这仨字儿到了我朋友那儿就得凿了，唱婉婷不吉利，太阳落山了，夕阳西下，还唱个什么劲儿呢？大清王朝还不就是奄奄一息的时候，被他的子孙们莺歌燕舞的唱完了。郭老板扫视了一下众人，继续说，凿了唱婉婷，人家要重新刻，刻上泰山石敢当，那才是真正的物有所用。对我和你们来说，这也是没辙的辙，我呀全是替你们在张罗。于是又重新要价，最后3000块要成交的时候，被干部叫停打住，他说不卖了，别说3000，就是300万也不卖了。太阳的余晖中，唱婉婷的石头旁，同一个地点，同一个时间，一群金家子弟同样在叽叽喳喳。与他们的祖辈比，没了热闹的锣鼓经，没了悠扬的嬉皮流水，他们闹腾的是另一个话题，钱。郭老板一赌气走了。有人埋怨干部，该出手是不出手，现在郭老板走了，大家连3000也没落到手，空守着一块破石头，吃不能吃，看不能看，只有一个结果，扔。干部说，郭老板在使障眼法，在手段上这叫欲擒故纵，明明是块带绿的石头，却非说它发灰，说它什么也不是，1000不值，临了呢又要把石头买走，说是为朋友。骗鬼呢，谁不知道房山是出石头的地方，故宫太和殿那些雕着龙的大石头哪儿来的？房山来的。 现在，他要把京城的石头往房山背，可能吗？可惜他这瞎话没编圆。云南的土豹子在皇城根底下跟咱们都心眼儿，差着行势。干部这么一说，立刻觉得是这么回事儿。为3000块钱，差点就把宝贝丢了，好险呐！适得其反，郭老板的举动坚定了孙子们对唱婉婷的信心。在大家的心目中，这块石头不是翡翠也是翡翠了。看那石头光彩温润，针针的泛着绿光，里头的翠分明已经透出来了。丰年玉，荒年谷，地里的石头到了它该出来的时候，本身就是祥瑞，就是上天的暗示。石头是老祖先留给后人的一份巨大遗产，运气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老祖先给了，他们没理由不接着。唱婉婷这块韬光养晦的大灵石，祖宗万岁呀！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，去年天气旧亭台，唱婉婷，演播田洪涛。 他们怎么把唱婉婷弄进玉石场的我不知道，反正在场的孙子们是一个不落的跟着石头一块儿进了玉石场。福儿告诉我，卸石头的时候着实把工厂的人吓了一大跳，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石头来开解，那一刀下去得解几天。但是孙子们都很理直气壮，告诉厂里负责人，尽管切，东西是真东西，切下了一小块仅够付账，这事儿绝不会含糊。厂方说不要石头，要工费。于是我的名字电话号码就被做了抵押。唱婉婷被运到了切割机旁，不，应该说切割机被运到了唱婉婷旁。工人征求主家意见，是扒皮儿啊，还是紧着边缘切片啊？众人异口同声，从当件切，一劈两半。怕工人不明白，福儿还补充一句，就是宝莲灯沉香劈山救母那种劈法。工人建议说，磨皮不伤料，就先磨个窗户看看。一孙子说，用不着，这么大的料反正也是得分的，一刀下去水落石出，大家痛快。工人说，玉石场从没这种解法，这一刀下去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，工费也不是100-200块钱。干部说，让你切你就切，没有先例的事儿多着呢，我们的老先祖把他从云南运回来，在家里藏了几百年，这件事儿本身也没有先例。工人说，即使这样，那我们就切了。大家都说，切。工人说，你们想好了？大家说， 我们不用想。闸陀哗啦啦转动起来，在金属与石头接触的刹那，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声响，火花四溅，粉末飞扬，石火电光中，一帮人吓得直往后退，惊慌失措地四下环顾。我没在现场，但是我能体会到那激烈的声响，是痛苦的尖叫，是绝望中的挣扎，是硬性的剥离，是无助的呼救，撕心裂肺呀！我至今相信，万物都是有知觉的。一块石头，一粒尘埃，一条河流，一座山峰，它们都有情感，都有生命，都可以和人沟通。包括我们使用的桌椅板凳，包括我们食用的酱醋油茶，它们默默地为我们奉献，无言地做出了牺牲，我们应该感念他们，关爱他们，惦记他们。更何况，这块沾过骑兵鲜血、听过金家歌唱的石头。闸陀进入了平缓的切割，哗哗的声响尖利刺耳，有管子不住地往切口处浇水，泥浆从伤口处流出，汩汩不绝，颜色微微发红发黄。孙子们站在旁边处于紧张状态，一个说，怎的流红汤啊，不是满绿高翠嘛。一个解释，翡是红的，翠是绿的，这一刀下去八成是碰上翡了。女的问工人，翡值钱还是翠值钱？工人说，都值钱。福尔和干部站在拉了口子的唱碗亭旁边，一根接一根的抽烟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侧陀的转动，盯着那许久也不下移的切口。我想象着分解唱晚亭的情景，那哗啦啦的切割中，细细分辨，难免不会冒出一两声惊呼夜深沉的悠扬，流放出半句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的吟唱。那流淌的凝重的液体，谁又能保证里面没有血的成分在其中？工人说，石头太大，抛解开来得三天，让大家不必都站在这儿耗着。于是大家纷纷散去，说好开石头的时候众亲属必定得在场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他们成了石头的亲属。 听众朋友，叶广芹的金二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就亭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孟某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